侍卫秦军马军都虞侯陈泽明有要事求见万岁。 什么要事？都虞侯可要掂量着说。 求万岁饶过家父。万岁，万岁，万岁饶过家父。万岁，万岁。 我想出征，我要剑击长空，驰骋千里，到战场上出生入死，成就万古功名。 那就敬将来的不世名将。那你看好了，我会做到。 好，今夜你来侍寝。 微臣，微臣， 你不管你爹的脑袋了。 请恩准臣请战出征。 你能救他一次，那之后呢？都能保吗？ 皇上若是要用他，那就别再辱他。若是真的只是玩弄，那就永远别用他。 杨良死了，接下来这一战自然凶险无比。你为什么要请战？ 生平我就这一个知己，如师如友，为他复仇纵然身死也是一场心愿。 又复仇？有什么资格为他复仇？ 此番出征，他会对你存有借刀杀人之意，千万小心。 莹莹，你不知道，我宁可死在战场上，哪怕是死在暗箭之下，也好过如此一生。 我敬爱卿这三杯。一位战功显赫，无人匹敌；二位良将难求，得之无幸；三则，之前是朕慢待了你，爱卿切莫放在心上。 微臣谢过万岁。 之前朕只顾沉溺往事，却没注意过卿果然是俊逸非常啊。朕就是喜欢突然压倒卿，更爱看此刻你面上的神情。 万岁总是如此。 那夜卿一去不复返，可是让朕等了半宿啊。 臣知罪。 天下从来都是强者为大，如今不过是天朝兵弱，敌不住匈奴进犯，扯一张仁义的遮羞布而已。将军如此固执，到底是因为天生忠诚，还是因为成了雨露之恩呢？我还听说了很多事情，他把你当人看过吗？何必那么执着？这样的将军有什么好做？不如到我们匈奴来，可不是自由很多？ 陈将军放着大好前途不要，只乐意在这皇帝手下任他糟践，甘为玩物。果真是人间伪丈夫呀。 陈某宁为玩物，不为国贼。昨夜你明知道他就在太后宫中，却让我亲手烧死了他， 是不是？ 爱卿啊，你还追过来反复提醒，朕该怎么说你？你没发现朕从一开始一个也没打算放过吗？ 时至今日， 万岁可有些后悔？ 其实我早就后悔了。你是重臣良将，是功国之臣，我从来都知道。 你信了？陈泽明，你这样的人玩什么政变？这种幼稚的话，朕十几岁开始就会辨别了，你却轻而易举的就信了。 此人不死，终有一日会成大患。 我会关他一辈子，我若要死了，便先一剑刺死他。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冠生文化制作，偷偷写文原著，古风多人小说剧《将军令》，敬请期待。